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解释这个品题。一开始就讲，观者是能观直至，能观直至就是一心三智，三智就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是因，是因就是所观直境，所观直境就是施法界之机。静智双举感应合标，故正称为观世音。菩萨普门上来讲，用一实相开始普门，解释这个普门有通事有别事。通事上来我们讲的有列明，有次第，有解释，有了解。上来解释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通事已经讲过了，现在是别事。这个通事就是包括了这个十普门。下边别事，这个别事这个文很长，解释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这个品题，可以说全部的佛法都在里边。单单一个观世音菩萨普门，他说了这么多，可见的法法不思议。一切法，施法界之中一切法，虽举一法，都摄一切法殆尽。上来讲通事，下边有一个别事啊，别事也是就实法来解释的。什么呢？通途已经讲好了，现在底下呢要别事，别事实意解释。这个实意呢，大约要跟大家把这个文顺一顺。治理非数，复愿立物，贺作一二之名，贺之无量。就是说这个道，说这个治理，治理就是讲这个佛法讲这个究竟之理，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一实相。用一实相复愿立物，简说做一二之名，广说有无量意。广说也好，料说也好，只要符合四系坛利益都对的。那么现在此处呢，是除种料命实意，这个实意就是一就慈悲 名图，第二就弘誓名图，第三就修行名图，就第四断惑图，第五入法门图，第六神通图，第七方便图，第八说法图，第九供养诸佛谱，第十成就众生谱。上来讲的那个十谱门啊，是要法说的，此中讲的这个十谱门是要修行福德庄严啊，前五是自行，这个前五就是从这个慈悲到第五入法门，这个前五是要自行。第六、第七、第八是要化他。后边两个呢，就是供养诸佛谱，成就众生谱，这是总结上边的自性化他两义。自性之中，前四是修因，第五是明果啊。修因又分为二，初二是愿，慈悲谱、弘誓谱，这就是旧愿讲的。第三、第四是属于行啊，这个行呢，就是修行谱、断惑谱，这是属于这个修行。第五是命果啊，第五就是入法门，入法门是果。修因又有二啊，啊，这不是两啊，初二是愿，三四是行，总升起菩萨见一切苦恼众生，升起就升起的次第。菩萨就是指的这个观世音菩萨，见苦恼众生起大悲心，起大慈心，这个心虽然不即是菩提心，就是最初发的这个菩提，发的这个慈悲心，虽然不是菩，虽然他不即是菩提心，但是这个慈悲心能够发生菩提心。他举个譬，譬如地水，这个地也好，水也好，虽然不是种子，哎，但是它能够令种子生芽，生芽就是能发生菩提心。嗯，现在因为大悲起，由于大悲起菩提心，亦复如是。所以这个菩提心从什么地方起呢？从这个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本身虽然不即是菩提心，但是能发生菩提心。事实上，这个慈悲心，慈悲心就是菩提心。 没有菩提之心怎么能够发大悲心呢？这是讲第一，既然发了慈悲心，下边呢讲这个誓愿，若但有慈悲，没多退堕，这个众生慈悲心呐、人人都有的，不坚固，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呢，这个誓愿就是这个起这个誓啊，就是坚固自己的慈悲心，所以底下要发誓愿。没有誓愿，这个慈悲心会退堕的。这里向呢，他就有这么几句话。所以说，愚子安罗花，菩萨初发心，三世因中多，记其成就少。这是《大智度论》中讲的。愚子安罗花，菩萨初发心，这个三事啊，这个三件事情因中多啊，愚子因中多，安罗花也是因中多。安罗花长一树的花，发现的每一个花都结一个果，花多果少。那个鱼的籽也一样，你看鱼肚子里看那个籽啊，啊不得了啊，是不是每一个鱼籽都能够成活成一个鱼呢？不一定啊。菩萨初发心，这个发心的就多，是不是都能成就啊？哎，就是三世因众多，记其成就少。这个举个譬喻啊，这个愚子安罗花可以肯定地说是因多果少，那个菩萨发心，所以这就是说这菩萨发心呢、不容易啊。心是发的，比方说我们现在都是发心的，别个我不知道，我接触的很少。凡是到广门寺来出家的小和尚，你问他来做什么？来出家的，出家做什么？来了生死，要明心见性啊，要成佛，都说的是冠冕堂皇，说的蛮好的。能不能够按照他的说的能够兑现呢？不行啊，不行啊，说的好的就是说的好听这个说的不好听，我就是骗骗你的，是吧？三世因众多，记其成就少。那么就我们这个在佛法中讲这个发心，那就是说呢，有进有退，一下发起心来了，过去我们常说的五分钟的热度，心识发起来了，好，要成佛，要度众生，没错啊。我们一天到晚在佛面前都是在这儿。发心的，我今发心，我今发心，不是我今发心吗？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声闻缘觉全能，乃至于唯一无漏陀罗法的三无三昧都发心的， 所以有推断的进去成就手。你这叫做什么呢？这在我们众生界都有三句众生：定句、不定句、邪定句。一不定故，不定啊，容易退。这个退有什么办法叫做不退？所以法师愿啊，故须起誓愿，要其至是死心。我记得发个心来，我非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达到这个没有目的，我誓不罢休，这么个誓愿。说是有人也发心呐、啊，生是搞名人，死是搞名鬼，对不对啊？要发这个心，要怎么样子要兑现啊？生是搞名人，死是搞名鬼，要符合搞门市的要求，做搞门市的人。你就是做鬼也要符合搞门市的要求。那搞门市的鬼呢，跟其他地方鬼都不一样，对吧？你说我这个什么坏事都做，你要做搞门市的人，这个不跟搞门市的不相符合。要发这个誓愿，叫这个菩提心坚固。这是有了慈悲还要发誓愿，这个讲这个次第。单有慈悲，单有誓愿，也不能够摆在口，停留在口头上。我们这个佛法呀，佛法不是单纯是一个学问，嘴上说说啊，图一时之快。要想真正得到佛法的好处，那你必须要实行。所以我们这个宗门下特别这一门呢，不是说门，不是一天到晚讲说，你看看南普陀那个妙赞老和尚在的时候，他呢就见到这一点。他说我是南普陀厦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那是造就人才的地方。他也就见到这个佛学院，老师讲讲，学生听听，就是说管弄嘴巴皮子，这个不相应，所以他也搞了个禅堂，把这个自己说的这一套要落实到行动上来，是吧？比如讲慈悲，那我们一天到晚呢，这个处事对人呢，也要讲个慈悲，对自己的行动也要有一个誓愿，你就是生西方也是这样的，为了誓愿，这个信愿的行，缺一行都不行。你咱得有信，咱有愿，没有行也不行啊。所以誓愿以后就讲到修行。若但发愿于他为业，你单单发愿呢，我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都想念阿弥陀佛，一生到晚念，有什么用啊？你一念众生就得度了没有啊？若但法愿于他为义啊，那有什么好处啊？没什么好处啊。如财力权谋不能拔难啊，这个比喻菩萨也是这个样子啊。你要想利一切众生，要有权谋啊，要有财力。说是菩萨一耳须福德财神通力 智慧母，你看看菩萨一人了，你要是想除了自助以外要想助他，你也有这种能力，要有福德，有神通，又有智慧。然之后呢，乃可教化一切众生啊。那么哪来呀？你这个福德哪来呀？啊，神从哪里来呀？啊，智慧从哪里来呢？要修行啊，说要修行。修行以心填愿，这个修行不是说无故修行，临欲发的这个愿啊，就要以心填愿，填你这个愿大行也要大。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方便道。方便道啊，然之后这个讲这个第四，第四是无奈道。无奈道是断和修行，你比如说要得福，要有福德，要有神通，要有智慧，你有烦恼就不行了啊。这个烦恼呢是唯一这个障碍，所以要断和，就断烦恼。烦恼断了，入法门，入法门，这叫做解脱道。一心填愿是方便道啊。入法门，既然是修行能够断烦恼，烦恼断了，就入法门了啊。入法门为之解脱道，这个叫做自行的次第。第六，神通，若欲化他，须是三轮啊。神通是神轮，方便是一轮，说法是口轮啊。所谓的先以定动，后以会拔，这是要化他的次第。就是第七是方便啊，第七方便，第八说法啊。这个讲呢，就是说这个三轮啊，三轮，身轮、口轮、意轮啊。神通就是身轮，方便就是意轮，说法就是口轮。第九，供养诸佛是总结自行随顺修行啊。总结自行随顺修行，是命真法供养，诸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故大经曰：如随我语，即是供养佛啊。秉教而行，是总戒自行，成就众生是总戒化他。菩萨入诸法门，净佛国土，皆为饶益一切众生也。底下嘛解释，那解释什么呢？就是解释上边这个十法啊。这个十法呢，也是十普门，这是第一慈悲，乃至于第十成就众生。慈悲啊， 持从人天乃至上帝皆有慈悲啊。从人天就是我们这个凡夫啊，到了声闻缘觉是小乘的圣人啊，乃至于上帝那是菩萨佛都有慈悲。慈悲是一句话，那有深有浅，所以说慈悲这句话呢，慈语乃通。那么慈悲究竟有多少慈悲呢？不出众生原慈、法原慈、无原慈，这个三种。要次第讲三慈啊，这众生，这原众生是众生差别假名不同，因果苦乐有异，尚不得入法缘慈，何得称普呢？那此中讲这个十法，都是讲这个普啊。从第一，慈悲普、弘誓普、修行普，乃至于第十，成就众生普。那么现在讲这个慈悲，这个语呢，这句话呢，通啊，众生缘慈、法缘慈、这个无缘慈通。众生缘慈不能成为普，法缘慈不能成为普，无缘慈悲才能成为普。他这就说了啊，说众生缘众生的时候，众生差别假名不同，因果苦乐都不一样啊。你比如人天呐、三乐道啊，这有苦乐不一样。尚不得入法缘慈，何得称普啊？不能够普被啊。若法缘慈，则无人、无我、无众生啊，从假已入空，尚不得诸假之名字，何况是普呢？若是无缘慈者，无缘不缘二是无有假名，也不缘二乘涅槃之法啊。虽然无所缘，而能够双照空假啊。要此，就是根据这个起词名无缘之词。啊，这个是先讲词啊，就是无缘，无缘大慈，通体大悲。什么叫做众生缘慈啊？我们就是这众生缘慈呢，属于凡夫啊。这个凡夫得有啊啊，我比如说现在我是发大水了啊，这个众生啊遭到灾难啊，遭到灾难要起慈悲心呐、啊，我们不是也捐了款的吗？那就是慈悲啊。这个慈悲呢，如果说你停止在这个水平上边，就是用众生彼此又用同情心啊，这个叫做众生缘慈啊。你有了困难呢，我帮助你，这都是众生缘慈啊。可是你有了病了，我帮助你，这个都是众生缘慈啊。法缘慈，众生 不大一些法功啊，不大一些法功，不大一些法功，所以他起合造业，这个是呢属于二乘人属圆的啊。无缘词，怎么这个无缘词啊，什么这个的通体悲呢，这是要大乘人佛菩萨，佛菩萨的慈悲就是这个无缘词啊。虽然无所缘而能够双照苦空假，要此慈悲名为无缘词。所以这个心通三谛称之为普也。底下呢他廖家解释，众生缘词，众生缘切入众生缘慈悲者，若观依法界众生假名可不明普，尽管十法界众生的假名，依法界各有十法啊，各有十法界的性相本末究竟等，十法界交互就是互聚，既有百界千如宛然具足，在一念心，譬如人的面孔被修否相庸人孤知，相是善事，众生一心具足百界前如性相，亦复如是，凡夫颠倒理具清迷，圣人矫饰，如彼相识，至此千种性相皆是因缘生法。若是乐因缘生法，即是苦相性乃至苦本末啊，既为解脱，故观此苦而起大悲。要是用这个善因缘生法，具有落相性乃至落本末，即为正德，故观此而起大慈啊。这是从这个性具来讲，一念心都具足啊。菩萨身观十法界众生千种相相，千种的性相都在一心中具，源头根源照其性德之乐，性德之善，上面我们讲过的性具，上自能然，何况不照修德善乐业呢？这个呢，此一段就是解释这个大慈大悲无缘慈通体大悲，解释这个慈悲普，众生缘慈不能普，法缘慈不能普啊，无缘大慈通体大悲称为普，就是讲这个普门普门普门这个普。因为通体大悲无缘大慈呢是遍缘法界啊，通体通什么体啊，因为我们众生看起来这个身体呢，这个一百多斤呢、各一个这个身体，你要是认真的审查下来，众生施法界的众生这个体就是一个体啊，这个体就是一个体，这个一个体是什么体呢，就是一实相体。 一时向起，俱度十法界。啊，那不是说的吗？为夫于乎，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十法界的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都在其中。既然都是一个体，没有能，没有所，啊，没有能所。啊，你比如说众生缘词，它有能有所啊。啊，我是能缘的，啊，你是所缘的。啊，你是有苦的，啊，我是救你的苦的，他有能有所，啊，有能有所则不普，这个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它就是普，普者是片也，啊，片也，同一个身体，啊，啊，就等于说我们是一家人的。这个一家人没有自他，嗯，比喻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一个体。为什么呢？众生是我心聚的众生，佛也是我心聚的佛。没有，既然是一体一个体，还有什么没有两个了？没有两个就没有自他，没有自他，没有能缘，没有所缘，而缘是法界，这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他这个这叫做呢，第一啊，慈悲普，观世音菩萨普门就讲这个普，慈悲普，有慈悲普，下边解释呢，就是这个誓愿普。弘誓普，弘者弘名为广，誓名为志，愿名要求，志欲悉心，广求圣法，故曰故名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就普啊，弘誓本称慈悲，慈悲既然缘苦缘落，弘誓亦要四谛。这是他这个解释起来呢，啊，若见苦地逼迫，除度酸心，啊，这个众生受苦的苦相啊，这苦是逼迫相啊。受苦不是痛苦吗？逼迫吗？啊，缘此起誓，故言未度者令度。若见既地颠倒迷惑系缚，缘此起誓，故言未邪者令邪。行清净道，能除生死，至甘落地。众生不是。欲是众生利于此道，故言未安者令安。啊，烦恼灭处，执果复断，名为涅槃。众生未证缘此起誓，故言未得涅槃者令得涅槃。生死因难事，苦果易知，故先果后因。涅槃理妙，须方便善，故先因后果。如此四谛，不出一心。嗯，这是讲上来他列的这个十法。啊，这个十法，嗯，啊，十法呢就是十普门法，啊，皆言普。再上来，我们讲这个十普门，十普门当中有一个就是第八，本纪普啊，讲到这样。 讲的这个本纪，说到观世音菩萨的本纪，把这一段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千手千眼大悲经有这么一部经，说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于过去无量劫前已作佛境啊，老道成佛了。佛的名字叫正法明如来啊，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大悲愿力安乐众生，现作菩萨。这个现作菩萨就是记，久已称佛，号正法明如来，这就是本啊。上次不是有人问这个观世音菩萨什么叫个本，什么叫做记啊？这就说了，老早称佛呢，叫观世音，叫正法明如来啊，现在做菩萨呢，你看看。我们的四大名山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啊，他不成为佛啊？在西方山上那也叫菩萨，他们也要成佛。既然叫菩萨，那就走得近。又观音三昧经云，先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这个正法明如来释迦威比佛做苦恨弟子，那个十方诸佛啊，一下子你做我的师父，一下子我做你的师父，所以有些人看见看不懂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那现在这一世来讲，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成道，观世音菩萨不是做菩萨吗？在过去生中呢，释迦牟尼佛又为彼佛，就是正法明如来，做苦恨弟子，这个都是记，都是成佛以后的事儿。悲华经云，过去宝藏佛是。转轮圣王第一太子三月供佛即比丘僧发菩提心啊，他发的这个菩提心是怎么发的呢？是若有众生受三途等一切苦恼，若能念我称我名字，为我天眼天耳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无上菩提。这就是说，这个宝藏佛的时候，那个转轮圣王的第一太子三个月的时间供佛即僧发这个菩提心啊，就是发这个众生的啊，如果众生受苦称我的名字，为我天耳所闻天眼所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正觉。当时宝藏佛就为他受记了，如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自如为观世音。这观世音的名字啊，有几个地方他这个来这个来源，下边呢就是讲这个观世音菩萨在这个楞严会上，我们去年讲楞严经啊，这是大富顶首楞严经云，我念往昔无量无数恒河沙劫由佛出世，这个佛的名字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名观世音如来，我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叫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 出于文中入六王所，乃至忽然超越世出世间，或二属上啊，这是一者上合十方诸佛啊，这个与诸如来同于此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众生与诸众生同于悲仰。得称三十二应十无十四无畏四不思议无作妙德彼佛叹者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受记我为观世音号由我观听十方圆明观音明遍十方界观世音得大士两位菩萨受记经云有这么一部经啊阿弥陀佛后你看西方世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人家称为无量寿啊无量寿呢是有量的无量啊阿弥陀佛正法灭度以后哪个来接这个其他的法呢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灭度以后呢大势至菩萨受记啊赐阿弥陀佛当成正脚观世音菩萨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法他那个成正脚成佛的名字叫个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啊像这样看起来观世音菩萨的本这个记啊实际上是难可彻之啊啊这凡夫这是圣人的境界佛菩萨的境界凡夫怎么能够彻能的知道呢啊但是我们只要晓得有一个本有个记就行了上边就讲到这个地方呢前天有一位居士啊要求把这个观世音菩萨文思修入三摩地我们去年呢跟大家介绍过实际上这个文字呢你们要是能够看看《楞严经》的注解，虽然跟我们说的不太相同，大致差不多，给大家再做份解释也可以啊，因为这个观世音菩萨，特别这个文思修入三摩地，文思修什么的呀？就是耳根圆通大家都晓得凡问文字性性称无上道就这个凡问文字性性称无上道这个反文怎么文法的啊有些出发心的人呢弄不懂啊修行啊不能够一文解义随自己哈琢磨啊怎么文法的呢这有个方法要依法修行这个文我们去年曾经复印过啊有的人是有的啊我这个地方但这个文也恐怕也蛮长啊观世音菩萨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段文字讲的道理讲什么呢讲这个文思修入三摩地它的功用 就是解六界，越三空，超五住，破五阴，啊，就这么个，啊，它这个中心，啊，解六界，这个六界嘛，啊，动界、境界、根界、脚界、空界、灭界。界呢就是这个打这个疙瘩啊，要解开来，解六界，越三空啊，人空、法空、空空啊，破五住大家都晓得了，劫住、见住、烦恼住、众生命住啊，超五住，破五阴，嗯，破五阴嘛，像心经中所讲的照见五问皆空，哪有次第，从这个观世音菩萨楞严经中这个耳根圆通当中呢说的是清清楚楚的，如果我们要进行学习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文章。在这个楞严经是从一开始呢是这么说的，而是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座，这是在观世在楞严经二十五圆通选这个耳根圆通啊，这个文字是而不佛言啊，这是一段话，这个是个头啊，下边呢是观世音菩萨是以能观之智观所观之境而得名的，这跟我们此处一开始的时候解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观就是能观之智，能观直至就是一因三智啊，是因呢就是所观直境，就是十法界之机，这个观世音的名字呢就是以能观直至观所观直境，这个观世音它的这个名字，因缘有二啊，一要因中修行自立来解释啊，因中自行就是观世音菩萨在这个五观音如来叫他以文思修入三摩地，这因中自行一耳根本角的文性离体起实角观照致用，不出流圆尘，但入流照性，观照能闻世间音声者是谁，你看这个是啊，他从这一句话呢就带过来了，从文字就入三摩地用功的方法就是跟我们禅念佛是谁一样的啊，不出流圆尘，但入流照性，观照这个观照呢你不要一讲观照你就是把观照拿眼睛看不是的，入理之心谓之观啊，因为修大乘法门，大乘法门都是讲理性的啊，心能够入理了，我们这个凡夫这个心呢是不入理，入尘吗？入什么东西呢？入尘，它的外观露尘， 现在呢叫你把这个官姓啊不出流元辰，回过头来入流赵姓，就是关照能闻世间音声者是谁。你看看这个世间音声，司法界的音声啊，你看看我那个《法华经》《法师功德品》《漏根清净》，施法的音声都闻得到。这个音声包括地狱里向的受苦的音声，猫叫狗叫那个音声，人呢，人也会有音声的。我们说话不音声吗？念经也有音声啊，讲经的口中也有音声。佛菩萨也有音声啊，佛菩萨教化众生的音声。能闻世间音声者是谁？以能闻闻性为所观之境，这段文呢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啊，观世音菩萨在因地当中自己修行是怎么修的？他根据就是依据耳根本角闻性的离体，耳根一切众生都有耳朵，我们也有一个耳朵啊，这个耳根耳朵的作用的根本啊，什么东西呢？就是本角闻性，有这个耳朵，它自然会能够闻音声。这一切众生都是如实的，这是它本有的这种功能啊，本角闻性。但是耳朵自己不能闻呐，耳朵能闻不能闻呐？如果你没有这个一个本角这个闻性，这个耳朵不能闻。人死了耳朵还在，他为什么不能闻呢？这就是说本是一经命，分成六合合，从这个本角的闻性的离体，这个闻性是什么东西呢？能闻之性，只要你是个众生，哪怕就是个蚊虫蚂蚁，它都有这个闻性啊。我们当然更加具足这个闻性，是离体啊。要把它拿到此地来讲，这个离体就是一实相这个体本有的本有的，起实角观照之用。说这个这句话是蛮这个道理蛮深的。一个是本角的闻性离体，一个是实角观照的智用啊。你看这个离体跟这个实角的智用还是一还是二啊？所以大乘经典中讲，自心原自心，非幻成幻法啊，这个叫做大乘法门的不二法门，能说不二。比方说我们讲一个最浅的这么个例子，我们要是找一个东西或是找一个人啊，那就是说我是能找的，我想找一个人呢是我想要找到的，那么这样看起来这就有能有所，那就成为两个人了。 对不对啊？我找一个人，是哪找哪一位？姓张姓李的，我找哪一位师傅？那么现在呢，不是叫你找另外一个人，现在叫你自己找你自己啊，自己找自己，你看看，这还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啊？这叫做自心圆自心，非幻成幻。我说自己找自己，这是我说的啊。自心圆自心呢，这是古人说的啊。自心圆自心呢 那个自心圆自心再要说的贴切一点，我们在禅堂里想禅念佛是谁，你还是这个还是自心圆自心呢，还是另外找个人呢？念佛的是谁啊？明明是自己念的，还要找他是谁啊？因为明明是自己念的，见不到啊。我们说参念佛是谁，就是自己找自己，自心圆自心，不是自己找自己吗？既然是自己找自己，这叫做入流照性，而不是出流圆尘。大乘法无论哪一法，我们禅宗历代祖师讲这个道理，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四祖大师讲的啊，说是道远非远，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从他迷呀。你说你求道啊，要正道，要了道，菩提就是道啊，佛道就是道啊，到哪里去求呢？跟自己求啊，但向己求啊，不是说我要学佛，我是跟哪个学的来的？跟佛学的来的啊，跟佛学的，佛命里并没有东西给你啊。佛也就是指明了，就是呢你自己的宝藏，自己开发自己的宝藏，佛不能给你东西啊。佛虽然不能给你东西，但是我们要是学佛的人，不从佛的教导开悟自己而起修行，我们这就好像不得路走。那个呢是助道因缘，只能说是助道因缘啊。开始悟入佛智之见，《法华经》中讲的，也并不是说有一个佛智佛见佛给你啊，只是就你自己本心具足佛智佛见啊，给你点明白了啊。就像那个穷子的衣里明珠一样，明珠就在你自己的怀里上啊，你自己是忘记的，不晓得自己有肚子，我这怀里还有个明珠呢，王清明来这讨饭吃啊，给你指明白了，哦，我这还有明珠呢，那你就马上就成了个大富长者啊。他此处讲这个耳根圆通，从一开始观世音菩萨他就是一耳根本角闻性离体，一个本角起实角，这个本角仅仅会是个离体，这个离体呢他自己本具的这个角性 啊，这个侥幸再要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我们的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不是侥幸吗？佛就是侥嘛，啊，而且这个侥幸是本具的，啊，本来就有的。说我这个生死浩然是从一念不侥生三际有的，你在一念不侥之前，你这个本侥的这个五离文性的离体就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法华经中讲实相这个离体呀、啊、非因非果啊，非因而因称为正因啊，非因而因称为正因，是因非果，那是性德的原了，是果非因，那是修德原了满足，这个是根，这个点就是佛的根本。你把这个道理在一切大乘的道理上去套，它都通的啊。说此处观世音菩萨从这个文思修用功呢，从本角性德的离体起实角观照之用，并不是两个东西啊啊。不是两个东西，本角本角就是本来具足的这个角性，就是我们本具的这个佛性，本具的这个佛性一切众生都有，这个文性作为所观之境，这个能闻的闻性，能闻闻性我们有没有啊？人人具足啊。作为所观之境，这叫做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啊。下边打这个圆通经文中说了，佛问圆通，就是观世音菩萨在这个楞严会上自己说的，佛问这个圆通，国从耳门圆照三昧，圆心自在呀、啊、你看这个自在两个字在这个地方用，在心经一开头就是说观自在，不是叫你向外头观呢、啊、叫你观自在，观你自己本具足的这个东西啊，这叫做什么东西呢？这叫入流照性，名字不一样，语言不一样，道理都是一个样。此处讲呢叫个圆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思维第一，故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这是从观世音菩萨在因地当中自己修行得的这个名字，就是观世音号。第二呢，是要鼓上应机利他解释的，鼓上应机利他就是正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普门品啊，寻声救苦，寻声救苦。世尊， 是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称呼释迦牟尼佛的师尊啊，意念我系无数恒河沙劫，于是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叫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啊，入三摩地。这句话呢就到这为止。这是古观世音如来叫观世音菩萨啊，从文思修入三摩地。文思修，文是文会，思修是修会啊。耳根文性，这个既是不生不灭这佛性，这注意这道吗？啊，怎么耳根这个文性，耳朵能闻的这个文性，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这还不清楚吗？用这个佛性，因为这个佛性就是本具福智之间，这是性德本具的啊，令众生闻思修，就是闻，即是闻佛的开示，悟明本有佛性，为一因地心，一悟而起思修，而得正入本有佛性，这就是正因。悟明为了因，思修属于缘因，缘了有功，这个正因方显啊。这个我们在上边呢，这个文字都给大家都读过的啊。缘因，缘住了因啊，了因显法正因，说缘了有功，正因才能够显。这个正因呢，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法身啊，法身显的，正因显的，那叫做入佛之见。彼佛叫我从文思修三会下手，这文思修是三会啊，戒定慧是三学。这个三会不同于平常所说的，平常所说的这个文思修三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他说以文经解义为之文会，比如我们听经啊，或者听开示，哎，你这一说我就懂了，听懂了，哎，这个叫做文会，这是长途平常的啊。那么这个文会这个体是什么呢？这个体就是耳识与儿呢同时意识说法之圣解啊。你看看，这是用分别心有的啊。这个文会这个题，比如你讲这个道理我懂了啊，文经解义吗啊，它这个体是什么呢？就是耳识，耳识就是你讲我听，你这个听怎么懂的呢？是分别懂的啊，分别懂的，你并没有开悟啊啊！如果你讲我就开悟了，那个呢不是耳识啊，那个就不是耳识。这个体就是耳识与耳我 同时的意识说法的圣解啊。所以有些人这个聪明啊智慧啊，就是我学的多啊，能说会道，就属于这一类的啊。什么叫做思修？思修就是度透意识，将说文之教思维修习啊。什么叫度透意识啊？我听到一个道理啊，从耳朵闻，耳朵这个耳根闻的这个音声啊，这是第一念啊，到了第二念，把这个听的这个道理放在心里下，加以理解，这个就属于思修，做的度透意识。你比如说，你要想一个道理，这想一个道理的时候呢，你这个六根、五根都修学起来，只有一根，啊，这个意识啊，对待这一个道理，在这想。就什么参念佛是谁呀？啊，那就是度透意识嘛。嗯，万缘放下，那不是度透意识啊。度透意识讲所闻的身教，思维修习。无论闻什么教，这个教都是教人修行的。假如我们今天听过《法华经》的，《法华经》也有修行啊，啊，听过《楞严经》的，《楞严经》也有修行啊，啊，听过《弥陀经》的，《弥陀经》也有修行啊，啊，《弥陀经》不是叫我们啊念佛？你那个念佛也是用世心念的，都不能离开生灭的世心，啊。生灭世心，应该晓得这个生灭的世心是圆通的障碍。所以这个楞严经讲什么呢？楞严经的根本道理就是叫你舍世用根，因为这个世心分别，无论你再聪明，这是个障碍。八难当中有一难就是世智变通啊。本经，这个本经呢指这个楞严经，本经以舍世用根为要旨，所以三会不通常途，不通一般所讲的啊。那么什么叫做楞严经的三会？文思修这个三会，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啊，既是从耳根闻性妙理说起实教妙智，不闻所闻之生尘啊，但闻能闻之文性。这叫做闻。什么叫做思修？思修就是政治观察。怎么观察呢？得观察这个能闻者是谁。这个能闻者是谁？文字上讲是政治观察，能闻者是谁？那就不是参吗？啊，是谁？是谁？是谁？是谁？就是叫你参的。不住空有二边，一味反闻文字性啊。修慧即是如幻闻熏闻修啊，闻思修修慧。你看这个修慧，什么叫做修慧啊？如幻闻修闻熏闻修，这个闻熏稳修 患者，二是如患，念念玄远自归，福远归真，发明本药。玄远自归，玄者是返回来啊，我们一天闹完自归于佛，自归于佛，谁归于佛的啊？啊，自归于佛就是玄远自归啊，自归于法也是玄远自归，自归于僧也是玄远自归。我们一天早晚做功课，天天都叫我们玄远自归的啊，可是呢都没有做到啊。玄远自归，福远，玄远，玄什么东西，远，这个远是什么，就是自我的本性啊，这个本性不要出流圆尘，但叫你入流圆性，这个玄远自归。福远，玄远自归，熏闻熏闻修的功夫深了，福远归真。本来你这个缘呢是真如不守自性啊，一向呢都是向外持修的，现在用这个闻熏闻修的功夫，玄远自玄远归真，发明本药。解六界，越三空，超五住，破五阴啊，全凭无分别智梵文之功。这个梵文玄远自归呢，这叫做无分别智。什么叫无分别？不住空有二边啊，没有依法当情，就是了无依法当情啊，我这个心没有依法，我这个心就清净了啊。说人也空了，人也空了，法也空了，顿忘人法写真空啊，那还不如三摩地吗？三摩地就是三昧正受啊。什么叫做三昧正受呢？受此受，不受于受，这叫三摩地。这叫做忌讳之定，由文教信写而起修正，有修种三摩地，即是从根解戒功夫；有正种三摩地，即是寂灭现前境界啊，乃六界尽解，正入圆通之三摩地。下边讲，出于文中入六王所。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呢给大家开个头，明天呢给大家详细介绍这个经文字啊。楞严经，耳根圆通，入三摩地啊。我们那个开才出家的时候，也就听人家说啊，反问文字性，反问文字性，这个反问怎么回事，我问我的呢莫名其妙，糊里糊涂的。他这个功夫用法就跟禅念佛是一样的啊。那个楞严经呢是偏重在耳根高头啊，那我们这个中门下用呢，这是偏重在一根啊，一根啊，舍是用根，用这个一根。楞严经呢是用耳根啊，用这个耳根的闻性找这个能闻的，能闻音声的是谁，就把你这个心呢就注入在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呢？这个叫无住啊。等级的这个金刚经中叫无住生心，应无所住而生起心 就这个功夫。你看看这个大乘经典是不是都通的啊？都通的啊。所谓的不通呢，就是我们这个初发心的呢搞不通，搞不通就处处都是障碍。